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笋哥情商翻都系坐喺度嘅。对唔住，我哋就即系停咗一个礼拜，好多人都问我哋点解停咗一个礼拜，因为大家真系太忙。咁啊，今集一年大事回顾，2011年过咗，2011年嚟到，2001年就过咗。咁喺一年里边，我哋即系都发生好多事啦。咁啊，第一。我哋個節目裏邊牛醫生少咗上嚟，因為牛醫生真係太忙啦。呢個係我哋即係今年嘅大事啊。 其實有啲咩係好值得回顧一下嘅咧？你覺得？ 今年啊，今年我最值得回顧嘅我就識得條女啦。 DBS。 DBS 啦，媽咪啦，肥妹啦，屌！咁啊，都係呢啲嘢嘅啫。即係年紀大咗，你話有啲咩值得大事回顧？除咗食瞓玩屙屌之外，唔通工作咩？我屌你，翻工都想死咁撚滯啊！而家翻工翻到屌，直頭唔想工作。到你四廿零歲，即係到你四廿歲嘅時候回顧，你真係唔想工作。 三廿零歲你又想唔想工作咧？你曾經有冇想過工作咧？ 冇， 即係你有冇諗過係？即係你冇，你冇諗過係冇試過出現好想工作呢個感覺。 你有冇啊？ 我有嘅。 係咪㗎？嗯。例如咧？ 影相咯。 真係有啊！ 咁影相我興趣嚟啊嘛， 但係而家就唔係啦，屌！ 而家唔係啦，而家咧係個 唔係我拍嘢嘅時候咪好想工作咯。 其實實有啲你一定係有啲興趣嘅，但係咧、放喺個現實嘅環境下邊咧，總係有你嘅顧客令到你好難堪啦，你嘅拍檔令到你合作好艱難啦，你錢又好似唔係好夠啦，你嗰、那個錢又唔係好夠養屋企，又唔係好夠生活，即係咧你後來發現咧，你努力咧得嚟嗰個成果咧。是不支援不到你一個很基本的生活，所以你其實個樂趣是很少的。 是，這個是真的， 我自己都是。 但又撲街喎，即係以前你覺得呢，諗住屌有萬零蚊夠啦。 屌你梗係萬零蚊唔夠啦。 即係好辛苦由幾千蚊、四位數字終於跳到五位數字啦。咁你心裏面你都覺得嘩好愉快呀，係咪到你五位數字嘅時候，嘩屌原來我使多咗咁多錢。 唔係你最慘而家物價高漲。即係我舉一單例子啊！屌你大陸呢、這個蒙古乜鬼嘢清真牛肉支援香港，啲人成日講大陸政府點對我哋衰，點對我哋衰。你知唔知點解嗰間牛肉叫清真牛肉啊？清真牛肉係嚟出口去一啲中東國家賣俾啲中東佬啊！人哋出口嘅時候賺外匯賺得仲多過你，收美金。 嗯、 第一樣嘢，第二人哋 mark 個價位高過你，點解要俾你香港呢？原因就係、是。香港政府真係死喺死底，即係真係大陸政府睇撚住你啊！你而家嗰個物價咁撚高，如果大陸政府係玩嘢嘅，唉，我哋啲牛肉都唔撚夠食啊！你見幾撚多饑民，不如你自己養牛。我諗，屌你！而家香港政府真係唔斷講，嗱，我哋香港市民要喺廿幾樓都要養只牛嘅，我奇屌你咯，好冇？等於叫你生三個啫嘛。 哇！真係物價高漲咧，我諗係今年大事裏邊其中一件好緊要。 你試過買十蚊叉燒未？而家 試過啦。 有冇俾人屌啊？ 冇啊，幾件太少啦。 啊！ 即係你會發現 幾粒都得。 即係好似我哋頭先食個牛腩、羊腩煲咁樣， 幾件都得， 幾件啦、 啊。有冇廿件啊？冇廿件啊。 咁冇。 十零件，十件到啦。 即係似樣大件嘅就有十件到啦。 係啊係啊。 而家你出去食椒鹽鮮有啦。 咪得幾粒咯。 幾粒咁樣咯。 係啊。 但係咧六七十蚊啫喎。 係啊，幾粒咯？你物價高，你冇辦法啊！屌佢唔加你點搞啊，大佬？即係佢又唔可以加價。咁唯有咪咩減料咯？ 減料啦。 等於而家麥當勞啫嘛，你睇下而家麥當勞減咗料啊啲嘢。佢冇加價乜滯，但係啲嘢減料曬碟。 但係麥當勞都講緊30蚊嘅咯，嚟緊。 係啊，但係你30蚊出去食個餐唔撚飽咧。嗰日咧有個撚友同我講喎，佢話：狗護士，我哋而家翻工啊，你哋個飯堂最好食，我哋個飯堂啲嘢真係好似潲水咁啦已經。佢仲話：你知啦，我哋食嘢通常都食10零蚊個餐嘅啫嘛。哇，唔係啊嘛，屌你10零蚊個餐，人哋可以俾啲咩你？你自己想象下啦。 但係你又咁睇喎，即係你譬如話咧，而家元朗咪有間唐記包店嘅。其實我想即最尾就是中頭飯才是窮人救星咯。你而家啲中頭飯，原來有幾檔都是噶，14蚊、15蚊嘅啫。又有啲去到用煲仔飯兜整嗰啲咧，都是18蚊嘅。 係咪噶？ 食得下喎， 食得下噶。即係呢啲真係窮人救星啊，大佬！屌，但係啲餸得唔得咧？會唔會散嘅咧？屌，我食嗰啲中頭飯嗰啲牛、嗰啲豬肉散嘅，屌你老味點食啊，大佬！即係你唔係平唔平嘅問題啊，屌你食得到先得㗎。 你真係冇計，呢樣嘢你唯有靠，你真係要 麻醉自己味覺。 自己煮咯，都冇計嘅， 公仔面咯， 公仔面咯，係咯， 係啊，因為公仔面咯， 公仔面都三，公仔面有得三個幾啦， 屌冇撚計啊，喂一飽係咁噶啦，而家阿筍哥幫我影一張相，多謝阿筍哥，阿筍哥幫我影一張靚相，以成個倪康咁撚樣影到， 我都幾撚型啊， 係啊，成個倪康咁我影撚到，屌，我第二次， 其實應該係食支煙咁樣影， 係啊，我好多年未影過相噶啦都， 我撳嘅時候咧，你咁樣噴啲煙出嚟咧，嗰種感覺更浪漫，不過呢張都靚， 好靚，多謝阿筍哥，我好多年未影過相， 張慈陽呢張， 張慈陽多謝你，好多年，誒寶麗來影噶， 寶麗來嚟， 係啊，寶麗來，阿筍哥影相嘅技術真係神乎其技啊，屌！幾堅挺嗱，不過我講翻呢個大事回顧先。第二單嘢物價指數高企之外，就係呢、這個菲律賓人質事件。 喂，但係咧，我又想問講未，其實物價呢樣嘢未講完。其實咧，你有冇發現咧？嗱即係我哋啲嘢貴咗好多啦。 係。 其實有幾樣嘢係冇加過㗎。 咩咩？ 即係第一 係 人工啦，唔使講。 第二樣肉金咯。 系啦， 肉金真系未加过啊！ 点解鸡系唔可以加价嘅？点解？ 屌你老尾，你加价边人屌啊！而家最惨一样嘢，我话俾你听，大陆开放咗之后，肉金嘅价钱喺全世界嚟讲真系冇乜提升。以前咧，日本嘅肉金咧系数一数二贵嘅，而家日本最多系咩啊？大陆妹咯。 哦，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而家你去元叔，你去嗰个咩嗰、那个叫乜鸠嘢啊？ 新叔， 新叔屌嗰啲女全部大陆妹嚟。谂都唔撚使諗。 我嗰次翻去，嗰次去日本玩，跟住然後咧，嗰條女喺個門口度同我講，唔係即係我同佢講嘅時候咧，我話我聽唔明佢講咩咁樣，你講日文咁樣，咦佢話我中國人啊， 佢咁講啊，廣東話。 係啊係啊。 屌你老味死啦！ 我個 friend 仲好笑，佢話近排啱啱翻，佢喺大學度做嘢做咗半年，溝緊條女，跟住咧條女又話俾佢聽咧，冇呢、這個即係冇男朋友喎， 係。 跟住後來俾佢發現咗咧，佢俾個棍仔屌過。哇！咩叫棍仔呢棍、啊、中國人個中字咪好似一條棍咁樣嘅。 係啊， 就叫棍仔。中國人就叫棍仔。 哦、 我哋叫日本人叫架仔。 哦。 架仔就叫我哋中國人叫棍仔。 好靚啦，係咪？ 幾有趣啊！ 咁嗰條女係咩人嚟？嗰條女 假妹嚟。 係啊。 我話喂，有冇顏色啊？口爆啊？ 冇㗎，冇㗎，冇㗎，冇冇㗎。但係嗰你老友溝一條假妹啊？ 系啊， 系咪好假嘅呢个样？ 佢话卡哇伊嗰啲啦， 即系唔假啦。 啊，你有冇试过颜色咧？其实 颜色不口爆屌， 哦咁样， 屌颜色我宁愿口爆啦，老友，即系玩法就差唔捻多， 但 系 你冇试过效果嘛？你 有试过？你颜色同打飞机射落块面有乜分别啊？屌你老 味，都几得意 喎，口爆得意啲，屌，唔系佢攞条卵打落自己块面度仲得意。 哇，呢个得意，呢个打鼓啊，好似。啊！細個佢真係中意打鼓，可能媽咪係。 係啊，屌呢啲得意啲嗱。咁第二件事就係菲律賓人質事件啦，對我嘅影響力好大嘅，反映咗香港人有一樣嘢得意，細個要家人保護，大個要學校保護，出嚟做嘢要公司保護。年纪大去旅行要政府保护，你谂都谂到啦，个卵样揸把机关枪上嚟就唔系和平山水噶啦，佢养和平山水揸几支甜筒上嚟啦，屌你！喂，哥仔食甜筒先啦，冇事啊，你哋知唔知道啊？我都系要求复职嘅香港人，仲有一样嘢戇鳩，哇！咁啲警察咁穷都，梗系做警察好辛苦，所以先有门多杀呢单嘢。如果做警察辛苦，佢唔要复职啦，戇鳩仔，屌你！你谂下，用个脑谂下，你唔好读。得书多个脑塞捻咗先得噶，屌你！一个人你去到外地，仲谂一样嘢，香港政府会点保护你？点保护你？嗰套又点保护你？点保护你？谂都唔使谂，佢揸机关枪中鸠佢啦，屌你！佢嗰把枪射得出子弹嘅，屌你！唔系射啲银弹出嚟啊！香港人有呢样嘢插，永远都有人保护。你喺学校又话啲先生点点点唔得。我覺得有一樣嘢，你喺呢件事上面反映到我哋香港人係一個非常之愚弱嘅社群。佢哋需要嘅係一啲，我覺得我哋需要啊，新一輩需要係一啲更加 tough 啲嘅訓練。我另一單大事回顧係喺呢個美英國嘅嗰、個叫做乜鳩嘅機場啊？英國最大 咩？ 唔係。 咩路 咩思路啊？ 基斯佬 嗰啲學生瞓地下，阿媽攬住佢喊，我以前火燭住石山，瞓地下，瞓街市啊！屌佢老母，街市未燒啊，笪地有水有成臭嗰啲水。 但係點解佢要希斯佬機場咩事啊？ 咩啊？大雪飛唔到翻嚟香港嘛？ 哦， 阿爸阿媽攬住佢又話慘又呢又落。你去外國讀書都係想個細路仔能夠獨 立一下， 處理自己嘅事件啫。你連有機場你瞓你都話驚嘅話，咁你啊真係含招啦！屌你老味，我哋細個咪話機場啊，大佬，機場有冷氣有人啊已經。我哋平時喺望佢瞓，屌你老味，嗰啲門啊，屌你老味，大力啲打個黑黐都會爆開啊！屌你妹，鎖根本形同虛設啊！ 不過 一樣係咁住。 不瞓機場咧，依家嘢。即係人生在世一定要試一下， 屌好試過啊！瞓機場， 我嗰時候去越南 啊， 凌晨機嘛 啊， 跟住然後咧，你推住包行李 啊， 即係你初頭你又會覺得，唉，點樣美好啦，危險啊，成啊咁，因為你瞓大廳嘅啫嘛，你冇得入閘噶嘛， 係啊， 咁樣咧，嗰日就 機場冇人偷嘢乜滯啊，冇人搶嘢先使先。 咁但係咧，你發現咧，原來機場咧夜晚其實好多人同你一樣，即係唔知做乜撚嘢咁樣啦，跟住後發現咩啊？有啲人喺度做咩？有人喺度做健身 啊。 有人跳舞， 系啊， 有人读书，即系我啊读书啊，我嗰日仲带本六四嗰啲书喺度睇咁样啦。 嗱，够胆教， 即系其实咧，其实夜晚，跟住咧，大家咧，因为惊自己啲嘢俾人偷嘛，我做枕头咯，将我个背 囊，系啊系啊系啊， 将个背囊做枕头，跟住然后咧，有啲人听歌，有人睇书，跟住然后咧，有时咧有啲人行过同你倾偈，你屙尿又惊嘈到人哋，咁然后咧，佢你屙尿佢又会望一望你咁样，都几得意嘅。 机场冇咩问题啊，你瞓机场，屌你，我嗰阵时瞓嗰啲咁嘅。三即係嗰啲三點講啊？三教九流嘅地方都係住咁多年，你講起啲唔識照顧人嘅，即係唔識照顧自己嘅例子。我哋嗰度有個護士長，啱啱升咗護士長，個女嘅嗱，兩公婆有兩個女，個女去澳洲讀書，佢即刻辭咗護士長份工作，佢真係要打死好多人先升到呢份呢、這個職位，陪兩個女讀書。你送兩個女去澳洲讀書都係想兩個女學習自己獨立啫，你仲去埋咁個女點獨立啊？佢書係讀到啊！翻到嚟自己照顧唔到自己咧，之後咧個老豆咧就驚阿媽都照顧唔到，個老豆諗住辭埋份工， 唔係啊， 就過去打散工就照顧埋家人。咁你諗下，就算個女俾你叻到啊，讀到啲乜撚嘢專業都好，翻到嚟你揾唔到嘢做。我舉一個例子，阿而家中大校長係 沈 嗰、那個叫乜鬼嘢？沈沙士英雄啊，沈祖耀。 沈祖耀嚇嚇。 沈祖耀當年收咗一個十七歲嘅靚妹讀醫學系。 哦，係啊，係啊。 嗰、那個靚妹成日講沈祖耀點好，沈祖耀點好。那個靚妹十七歲讀醫，佢嘅成績真係好優異，但係自我照顧能力負100分。 哦，你見過佢啊？ 傳聞佢係即係一個即係人際關係弱智嘅人嚟。咁你諗下，阿沈祖耀咁照顧一個人，沈祖連連食飯都會煮埋佢飯。咁佢點識喺呢個社會生存？你讀好多書都冇用，你生存唔到。等於個牛牛，牛牛嘅醫術真係好高明，騙術零分咧。出到嚟啊，講行騙就唔係講行醫噶啦。呢、這個社會最叻係咩啊？騙徒啊嘛！你讀書幾叻都好，都唔夠啲騙徒日俾人屌，夜俾人屌，攞翻嚟個實際經驗叻啦。你出嚟讀書，你會有一份好嘅工作，但係喺呢個社會係非常之空險。社會大學有幾樣嘢係好得人驚嘅，無情、冷血、冇人情味。呢三樣嘢你永遠記住喺心。 嗯、 你唔好覺得你出嚟做嘢，喂，可唔可以俾次機會你？俾次機會你，邊個俾次機會我先？ 我以前有個朋友講嘅説話都好精勁啊！佢話邊啲人咧係即係邊啲人係你師傅啊？ 啊， 就係、是、你做完嘢之後咧，做錯咗。你知道你做錯，但係佢冇出聲，嗰、那個就係你師傅。 啱點解？ 佢唔出聲嗰下就俾咗機會你啊！ 啱， 佢出聲你就冇咗。 啱，呢啲 所以咧呢、這個真係同炒股票有一個共通點 啊！ 當你聽到嗰啲消息已經係太遲。 啱啊！屌， 即係咧，你其實講真，你除非從事啲太低層嘅行業。 啱。 否則咧，老闆一係唔講嘢，因為佢要面噶嘛。 係啊， 但係佢一開聲嘅時候，你就已經唔喺度。 啱，冇人會俾機會你㗎。呢個社會上面，你唔好話，喂，我做錯一次嘅啫喎，穿梭機都係爆咗一次啫嘛。 同埋 死幾撚多人啊？ 同埋佢出聲就係出聲嗰一次咯。 啊， 其實佢唔出聲嘅時候已經有好多次，佢、 啊、 睇到啫嘛。 啱、啊， 然後你睇，你唔知佢知道咯。 啱啊，你唔好成日覺得係、我要俾，即係我啊。 而家好多細路仔咧，我做醫護行業見到錯漏百出，唔襟鬧，成日覺得誒、哎、我都係做錯咗少少啫，俾次機會啦、啊，或者係誒哎呀我都要即係包容我多啲啊，我都啱啱做，你梗係出嚟做嘢做得少啦細路，我出嚟做嘢嘅時候，我做過好多份工，人哋出聲嘅時候，你係揾過第二份工嘅時候，係 係， 即係。人哋喺呢行里边，医护行业已经好好，你仲可以留翻喺度，出边唔会俾你留翻喺度啦。 系咪即系一般人都会有少少忍耐力嘅？ 系啊， 但到佢忍唔到嘅时候，就已经离开咗。 同埋出边好得意嘅，真金白银噶嘛，你错咗，人哋系有损失噶嘛，有损失嘅时候，你就自然会冇机会啦。呢、这个系最现实，亦都系最实际嘅。咁门多萨同埋呢个机场事件，可以反映到一样嘢，而家啲细路仔麻烦自己检讨一下。尤其而家新一辈嘅中坑啊，即系我哋呢辈嗰啲有啲未受过乜苦啊，自己亦都检讨一下。到大事回顾前排，司徒华瓜老陈，司徒华系我一个我好欣赏嘅铁汉。要睇一个人点样样成唔成功，或者一个人嘅本质系点，睇佢点对待身边嘅女人。司徒华佢对身边嘅女人令到我真系。好动容，我差唔多 都太浪漫咯，我觉得实在 系。 你觉得你讲你讲，你听下你个版本。 我撑啲喊， 系嘛？ 我睇到佢点对女人，因为个女仔同佢拍拖未过门就瓜老衬，个女仔叮嘱咗两件事：第一你要受洗，第二第好似叮嘱咗一件事系咪啊？第一你受洗，第二样嘢就系佢系咪终身不娶娶自己嘅啫？ 冇、哦，但系听讲系咁嘅，话嗰个女仔。佢話嗰個女仔係佢唔係未過門喎、 啊， 係未同佢試過愛喎。 係啊，唔係唔係嘅， 唔係咩？ 拍咗好耐拖㗎啦。 哦 ，OK。 啊，咁啊，拍咗好耐拖，咁就諗住結婚，但係未娶佢之前就瓜老襯。個女仔臨死嘅時候叮咗一樣嘢，你一定要受洗。咁司徒華就真係好有承諾咁，就將自己受洗。第二樣嘢，佢俾自己好有承諾，就終身不娶。同埋你見司徒華一樣好得意，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過。司徒华咁多年系冇花边新闻嘅， 哦咁啊， 唔同而家嗰啲政棍，阿黄毓民有啦，陶君衡有啦，近排嗰个咩任亮啊， 任亮宪， 啊任亮宪有啦，嗰啲新闻就系衰到不得了，民主党仲翻大陆叫鸡嗰个叫边个啊？ 唔记得陈咩伟， 系啊，即系你好肉酸，你做得一个公众人物，一个大众领导，尤其喺呢啲。嘅尖黨領導裏面，即係你真係企出嚟同人民講，我可以帶領你去進入第二個台階嘅時候，麻煩你生活檢點一啲。所以我好服另外一個人長毛，長毛係冇花邊新聞。 不過如果你唔檢點嘅話咧，就唔該你帶埋我去一齊玩。 麻煩你唔檢點，你退翻落火線。有啲人影到阿長毛話佢有一個 溝鬼， 佢老婆嚟一個， 係咩？ 長毛個老婆德國人嚟啊！ 哦，係咩？ 長毛結過婚嘅。佢喺德國嘅時候搞運動嘅時候，佢老婆係一啲德國嘅嗰啲叫共產分子嚟嘅，即係對德國嗰、那個即係搞一啲嘅公社嘅。咁佢哋因為政見唔啱先離婚嘅啫。咁啊長毛而家仲有 keep 住同佢聯絡嘅，唔係溝鬼妹，長毛個老婆係鬼婆嚟嘅。咁結過一次婚嘅啫，同埋長毛亦都係冇花邊新聞嘅，即係呢個人有呢樣嘢好，性慾係一樣好難忍受嘅嘢嚟嘅，但係佢哋。即係反而係可以放低呢樣嘢，好難得嘅，真係好難得。 可能佢哋被逼放低嘅咧， 被逼放低，咁你都要肯先得㗎。 咁係，咁係，你有威而降啊。 係啊，咁好老實講，司徒華係一個，即係佢感情方面令到我去睇一個人，佢係一個鎖住目標就勇往直前，亦都係好有意志力嘅人。 嗯， 佢呢樣嘢令到我好動容嘅。即係好少男人可以咁樣樣，你死撚咗老婆，你都唔會終身不娶，屌你！終身不屌，你講啊！我日日屌你妹屎不撈噶！ 終身不娶咧就可能會 啊， 終身不屌就肯定唔會。 阿、司徒華好難講，司徒華咁耐你冇見過有， 但佢屌唔屌閪你唔知喎，可能佢咧收埋強姦完啲女學生咧。 佢唔會啊！佢喺呢個位置，我諗你任何嘅人物，你除非真係好清廉。如果唔係女人黐埋去，肯定係想攞某啲嘅著數。你會唔會咁睇啊？同埋冇女人喺而家呢個時候出嚟打佢荷包， 係係 係，啱唔啱先？如果佢有個女伴好多年嘅話，我終身唔娶，即係我有女伴，那個女伴一定喺而家出嚟打荷包， 就算佢幾清廉都好，佢都會出一本司徒華回憶錄。 但佢又講話咩？話佢華叔一生人咩兩袖清風啊嘛。 係。 跟住然後咧，跟住話佢而家只係有個單位係市值450万嘅，我心諗乜嘢？ 咁就咪叫兩袖清風啦，屌你！ 我哋呢啲叫兩袖清風。 我哋真係兩袖清風嘅，屌你！ 我哋死咗都要值得歌頌啊， 值得歌頌。歌颂啲咩啊？歌颂佢死咗咯，唔会浪球浪费地球资源咯。光费歌颂嘅牛狗笋死咗，完全冇浪费地球资源，仲可以俾翻啲资源地球嚟喂狗啊、种花啊咁样样。 仲有咩可以回顾下咧？ 仲有大事回顾嘅话咧，就系呢个智利政府。智利政府我好动容。亦都係我好 touching， 你好多嘢都動容喎，你睇嚟今日比較 sensitive 啊， 我好多嘢都動容，係條旗唔動容咯。咁咧喺智利政府鳳凰二號個計劃裏面，你見到智利係一個好窮困嘅國家，但係佢個總統非常之有人味。喺呢個抗難裏面，智利個總統查韋斯陪伴在側，永遠去探望一啲嘅即係當地工地嘅人，用盡曬手段，一定要救佢哋出嚟。一出到嚟，大家攬住去唱國歌，當大家嘅人民係大家嘅好似我哋家人一樣。呢樣嘢佢做得係真係一流，比任何國家嘅領袖佢做得出色。呢啲先係真正嘅領袖。國家窮唔緊要，我哋有嘅係未來嘅發展。 即係仲有希望啊！ 一個國家。點先冇希望咧？冇咗人情味就冇希望。你見一啲國家好似美國啊、中國啊，你冇咗人味，人哋唔會咁睇噶嘛。我唔會為個國家效忠，我只會為錢看。 係啊， 佢哋嗰種 你同埋好得意啊嘛！之前嗰啲咩乜撚嘢抗難嗰啲咧，講緊嗰啲人一行出嚟就要多謝黨噶嘛， 啱啊啱啊， 多謝廣大人民啊嘛，即係呢啲好明顯係即係嗱，人哋一行出嚟，人哋唱國歌嘅， 啱啊。 你會信咯， 啱啊！ 屌你中國嗰啲一行出嚟唱呢、這個， 啱啊！同埋記唔記得總統係咪查韋斯啊？好似唔係查韋斯啊？ 唔記得 咯。總統當時做咗一樣咩嘅 gesture 係非常之咁令我動容嘅咧？最尾走出嚟嗰個工頭阿頭，佢攬住佢講咗一句多謝，嗯、我好多謝你帶領住呢班工人喺個礦坑裏邊過咗咁多日。嗯、你諗下一個老細見到自己嘅。即係部下一個軍人啦，一個領袖見到自己部下受傷受困難，佢第一時間關注嘅係照顧呢間部下嘅人，呢種先係一個非常之有人味嘅領袖嘛。佢先能夠令到一啲國民真係為佢出生入死，真係為呢個國家效力。所以智利嘅未來一定係好光亮的，有個咁嘅總統嘅話。你唔好理佢之前有冇貪污，之前做過 什麼。所以各位朋友，你快啲去嗰、那個呢、這個聯絡你嘅基金經紀，睇下有冇智利嗰啲咩乜撚嘢基金。 係啊，買啊買啊，肯定掂。你唔同意大利嗰個總理。 啊，嗰、那個叫做 嗰、那個撲街。 嗰個任重叫咩？ 啊，我唔記得咗啦。 唔記得咗都。 意大利總理唔記得咗，嗰、那個真係任重。任重不但止仲係廢物。有人同佢講，意大利而家嘅強姦率係全世界最高，佢居然答，因為我哋嘅女人靚啊嘛。你呢種答法，你同哥哥講，喂阿 Sir， 我俾人打荷包啊，嘿叫你財不可以露眼嘅啦，低能仔，你同我咁講有咩分別啊？喂大佬我交税喎、啊，我而家俾人強姦我老婆，你同我講我老婆因為靚，唔撚係啊細佬，即係你根本上你冇關注過人民嘅生死不單止，你而家仲玩嘢，意大利已經係到達一個咩嘅地步呢？垃圾政府的地步，他唯有的出路是什么呢？变成第三世界咯。即是你想想连智利的总统都不如，死不死得？ 是的，贝隆斯科尼 啊。贝隆斯科尼是。即是你连智利一个刚刚发展的国家都不如的话，你真的收皮啊。即是这样。 是条友真的玩女玩到全世界都知道你真的。 垃圾咯，这些嘛。 是的。 真是垃圾。我要回顾的大事是这么多。在國際上面我是記得這麼多， 我其實呢，你提問我的時候啦，好得意，我想我就比較能夠代表普羅大眾，就是對一年的大樹回顧真的沒什麼感覺， 是 真的很可惜，我沒有一個 即係我冇一件事對我嚟講特別深刻。你就算譬如話啱啱嗰單叫咩你話菲律賓 引致事件， 我都唔記得開電視。即係我咧啲人通常好緊張啊，話我你有冇聽呢個有冇開電視機啊？跟住我冇喎。哇！今日冇咩 啊？ 唔知道喎、 啊。你知唔知道我哋會咁？人到四十歲，人到中年，我覺得一樣嘢好悲哀，侵蝕我哋嘅生命，係我哋嘅生活。好多人就係話：，喂，享受一下生活咯。嗱，我都算叫享受生活嘅人嚟㗎啦，但係即係身邊好多朋友仲未得啦嚇，仲忙於生活。佢哋俾生活蠶食到一個階段，係連一年有咩大事都可能好快去忘記。我哋喺呢個人質事件裏面唔夠幾日就忘記咗，唔夠一個禮拜就忘記咗。原因係我哋嘅生活沖淡咗我哋，唔係沖淡，係沖到崩潰咗我哋。我哋幾撚多嘢忙，收到帳單、交水費、交電費，屌你而家電費唔係以前嗰啲啊，大佬幾舊，下下過差嘢。之後供樓，再唔係生活上面老細炸鳩你型，喂屌你老尾呢樣又唔得，嗰樣又唔掂。到個生活逼人逼到咁嘅時候，你真係冇咩興致去回顧啲乜撚嘢大事、乜撚嘢大事。最大件事係咩啊？生活唔到咯。你發覺人到中年冇朋友，原因就係我哋已經唔需要再有人嘘寒問暖。原因就係你嘘寒問暖都幫助唔到我嘅生命，亦都帶唔到我有好多温暖。 係咯，同埋真係要幫手嘅時候， 你不如俾啲錢我啊。 係咯， 最穩陣，最實在。 同埋即係做嗰即係大家冇乜嘢，咪傾下偈咪算咯。 啊！到你嘘寒問暖，你係女嘅話，你唔好同我嘘寒問暖啊！你係夠吉屎嘅，你同我屌似閪啦，不如。 所以我而家都明白一個道理，即係咧呢個孔子講啊，即係正所謂君子之交淡如水。淡如水係咩意思咧？即係咧，但係下句仲更加有意思嘅就係、是、小人之交濃與密啊。其實你想同嗰啲人再緊密啲嘅時候，其實好多時就係因為你 參與緊一個計謀咯。 你即係大家係有一啲嘢要做啊。所以咧，你要保持住啲比較緊張啲嘅關係。即係你怕喺個你裏邊你要揣摩到佢近排嘅狀態點樣。譬如我而家都有呢種習慣嘅。譬如話咧，我睇住而家啲拍檔究竟佢個狀態係點樣，佢係咪可以有能力去完成呢件事啊？完成度又可以去到幾多啊？咁樣，咁佢會唔會有時會唔會湊大狀咧？湊大狀嘅意思就係即係指佢係已經係個，你咪電話響 啊？係啊，不過又收一線啊。等下先，我唔使理佢呢個。 即係湊大狀嘅意思就係佢覺得佢自己已經係掂咗啦。係。佢再唔需要你啦。係。咁呢啲嘢情況都會有噶嘛，所以你一定會同佢係緊密啲嘅。係。咁但係咧，譬如話我同阿九護士咁樣啊。係。即係有時見到就見啦。係。見到下次咯，係咯。 但係我哋嘅交情係好深厚 的。係。即係水咧，就唔代表係真係大家冇乜感覺咁嘅意思。而係 你唔係代表日日見住你同佢交情會好深厚，未必噶。交情深厚唔需要咁樣樣，亦都唔需要嘘寒問暖。嘘寒問暖冇意思噶。 問乜鬼啊？ 啱啊！人大咗，你騷擾我咩？而家我要嘘寒問暖嘅時候，我需要錢，你又唔借俾我嘅，啱唔啱先？你話女人同我虛寒問暖嘅時候，你唔使啦，你俾個波我揸下，俾個屎忽窿我屌下，或者同我吹下燒吞下精，我已經覺得好虛寒問暖，但你唔會咁做啊嘛，咁你唔好打電話搞我啦。 係咯，你話喂，揾條賓州打我塊面咁樣。 係啊，你話咁就話啫。 咁啊好啦， 即係如果大家都唔係咁嘅時候，拍硬檔大家唔聯絡。我有一單嘢好搞笑，話説我今年年尾調咗去第二間病房，嗰間病房啲人係好搞嘢。就好鍾意齊娃娃一齊呢就去大陸啊或者係 叫雞病房 唔係啊姑娘都好啦有啲我哋一啲夥計年紀大㗎啦佢呢有一單嘢就係有個姑娘就好靚女嘅咁呢就嫁咗個醫生咁呢佢個有一個夥計個侄結婚 有個夥計 個夥計即係個健康助理員 個 侄結婚就叫埋佢一齊上大陸飲佢就真係去 咁撚得意即係個靚女嚟 講係啊個靚女咁啊叫埋病房啲職員啲職員都去講咗一句佢嚟做乜撚嘢 佢嚟做乜撚嘢咧 嗱就係因為有啲職員覺得我哋需要維係一段嘅關係講真好老實講啊筍哥我教嗱我喺呢度你有聽我嘅節目嘅我麻煩教精下你上到內地飲健康助理員同隔離個同鄉兄弟講， 喂，做護士啊，屋企老公係醫生，有啲錢啊，攞把吉他行撚咗佢去啦。嗱，你攞到十雞分雞分雞領俾我得唔得先？一個消息雞半，何樂而不為啊？佢揸把吉他，你唔通唔俾啊？ 同埋呢啲就當然極端咗少少啦。但係如果冇咁極端嘅情況都好啦。好似我前一排我老細個仔拜一拜日，咁一定要去噶啦，係咪？你打佢工，跟住佢請你食飯。你仲要做人情，仲要搭車，仲有一日咧，跟住然後你夜晚你食得飯都十點噶啦，喺廣州冇火車走噶嘛，一晚酒店，使你2000蚊 啊 啩， 即 系咧，即系系其實都幾細， 啱啊！ 即系嗱，講真，如果真係朋友嘅，如果你真係有一日喺大陸擺酒嘅，你問一下我咯， 啱啊！ 即系你唔係話喂，屌你一開始請你，喂咁撚嘢唔好搞我啦， 你講聲俾人知咪算咯， 係啦，即係喂，大佬恐緊你個仔一百日啫喎， 啱啊，關咩事啊？ 係啦， 有啲人啊唔係咁諗，覺得即係君與即係小人之交，龍如物，好似你講一樣，有啲人要覺得啊，我哋要點點點點點啊，你喺公司又會幫我做到啊嘛，其實嘥撚氣，一個人夠實力嗱。我哋兩個係一個好獨立嘅人，你係一個好小朋友嘅人，我明白，我亦都知道。我係一個冇朋友嘅人，你亦都知道，亦都明白。但係我哋兩個點解可以咁做？因為我哋兩個強壯同埋獨立，我哋企得出嚟就照顧得住自己。但係有啲人唔係嘅，企出嚟佢有成熟就冇成長，佢企照顧唔到自己啊，個樣就話俾你聽得啊，個樣啊嘛。空狠到不得了，做嘢甩甩流流，屌你老尾！我認識得有個撚樣啊，個樣成個屌你老尾飛虎隊再細。 哦，你咪講下邊個？ 唔係佢，第二個個樣空狠到不得了。去旅行啊，屌佢老尾！佢揾阿牛醫生幫手啊，點解啊？報曬團去旅行，發覺自己本 passport 過期，又話老豆喺嗰邊就嚟死啊，又呢又路要人寫啲醫生證明。好老實講一樣嘢，你連報團去旅行之前 check 本 passport 嘅技能都冇，你點照顧自己啊，細路？个样子就凶狠啦，讲到弹嘢几大几大啊！呢啲你都做唔捻掂，冇捻嘢啊嘛你！即系呢个世界好捻多呢啲咁嘅垃圾，我亦都识好捻多见尽呢啲咁嘅垃圾。我都系奉劝一样嘢，一年大事回顾里面麻烦大家第一用个脑，第二样嘢自己强壮啲，出得嚟做嘢，出得嚟行，真系要照顾得到自己，你先去做一样嘢，唔好成日甩甩流流，屌你老尾要人照顾，要人凑你，好捻讨厌噶真系。即係我見到我亦都即係唔知點解而家啲年青人係咁，即係你見下靚女姑娘嗰啲，屌你老味跟人上大陸飲啊！屌你去撚到嗰啲唔知乜撚嘢，乜撚嘢咩咩好邊遠嗰啲咩廣州香水邊鎮嗰啲，有咩好玩啊？你話睇風景，我打開個電腦大撚把風景睇啦。你話啊，成班同事去冇事，你就係同人哋去先有事啊！我舉一個例子你聽。親身經歷，有一次喺澳門同人哋出嚟摸酒杯底，突然間隔離位嗰個撚樣，嗱坐低喺度，成班都係大惡嚟噶啦，突然間隔離個撚樣，俾人無啦啦一個啤酒樽坑落頭，爆撚曬個，嗱當中有幾個人啦、啊、一啲若無其事，一啲即刻喺度玩嘢。嗱，邊個搏嘅？今次我入我數，點點點點，我繼續第三樣嘢啦，離開現場。咁之後，我哋五個人去嘅，當中就話：喂，呢單嘢入我數，我見到邊個邊個做嘅，點點點點，俾我揾到佢出嚟，撚得掂啊，又呢又路啊嗰啲。我話俾你聽，卒之嗰個撚嘢咪嗨撚咗嘢，嗰個後屘我聽翻第二個撚嘢講局嚟嘅。嗰條大鑊就真係揾人卜自己，卜撚完自己，邊個肯企個頭出嚟？佢拍住佢同佢做生意，嗰單嘢就入你數。你明唔明啊？ 唔明。 嗱，我而家同你去飲酒，我揾人濕穿我個頭，筍哥肯企出嚟同我即係出頭，我就同你突然間 friend 咗，話俾你聽，而家有單嘢諗，嗰單嘢咧就有啲風險嘅，但係我哋拍住唔驚。當真係有風險嘅時候，所有嘢入曬你數。 哇！但系挨一個玻璃樽都好大鑊喎。 屌，有幾撚大鑊啊？ 係嘛？ 屌你老！ 不過我有一次都喺大陸食嘢咧，即係喺嗰啲食點心咁樣啦。 啊！ 有條友突然間飲醉酒，一個玻璃樽板身板落個女人嘅頭嗰度，就冇冧低嘅，即係咁樣揞撚住個頭嘅啫，係咯。 哇！咁個女人 中玻璃樽係咪其實冇乜事？ 唔係，你睇下點中。嗱，我話俾你聽，如果要爆人樽，你最好就爆可樂樽，一定穿頭個玻璃樽堅唔爆。 如果你爆樽咧，攞個底拖落去咯，個底最硬最厚噶嘛，肯定爆缸。如果你攞個玻璃樽身爆落去，你咪自己爆缸咯。 係啊，佢成隻手流曬血 嘅。係啊，最戇鳩就係咁啊，即係最戇鳩就係攞個樽身爆落去啊，你自己手實爆缸噶。爆樽嘅即係重點就係斜斜地攞個尾拖落去咯，就千祈唔好真係攞個玻璃樽坑落去自己爆曬缸嘅，攞個尾斜斜地拖落去，呢個就係爆樽伎倆啦。我爆好撚多樽噶， 最尾跟住走啦，即係公安嚟咗啦。啊，跟住然後咧個老闆落咗嚟，個老闆係著件唐裝，好似陳小春咁樣。跟住咧佢就去到門口嗰時候咧，佢同我講話唔使行住。你想打爛我支玻璃樽啦，嗰個古啤酒咧，你未埋單。 係啊， 佢好酷啊，好酷啊！即係咧，但係咧，佢都堅持佢要埋樣單先。咁我 咁公安嚟嘅爆樽嗰個係。 唔係，普通鬧事嗰啲人嚟嘅，即係佢同我公安叫佢停一停，公安冇理佢咁樣。 哦，咁點咧？後屘都冇埋單嘅。 埋樣單，埋樣單。佢飲醉酒咁樣，但係都埋樣單。 哦。 就俾人拉走咗。 呢啲啊， 最尾個女人一路行嘅時候行幾步。突然間咁線一線咁咪行咁樣，即係我諗佢都係爭啲㗎啦，都 揾咯。即係好老實講，打女人已經冇風度㗎啦。即係女人係唔夠男人力嚟嘅，真嘅。同埋一樣嘢，我奉勸我哋醫院啲職員同埋出邊啲人都係唔好同啲同事咁 close 啊。上到大陸，尤其出咗境，去到第二個境地裏邊，話事嗰個唔係你，真嘅。我見盡呢啲好多㗎啦。 唉，其實而家都好難話同人好 close 噶嘛，即係 唔係我哋嗰度啲人咪咁咯，所以你見我冇朋友，唔對同同事去街，同朋友你話去遠咩？自己一個人去，我衰我甘心命抵，發明家講噶，發明家永遠唔會同人去旅行嘅，真噶，佢唔會同啲客一齊去遠， 老婆仔女都唔去， 同老婆就去韓國啊嗰啲咁玩下咯，老婆仔女嗰啲就自己唔會同啲朋友啊一齊去遠路啊之類之類，唔會噶。佢話我衰，我甘心命抵。我去到邊度，我照顧得住自己。我照顧唔到自己，我抵死。啱啊！你照顧唔到自己，你去咁遠，啱唔啱啊？你靠人哋，分分鐘拖累你啊，或者整死你嗰個就係同你一齊去嗰、那個，啱唔啱啊？即係講真一句，你話去大陸屌你老母去叫雞，我自己去俾人拉咗，我甘心命抵。你話你去到同你一齊，你俾人拉拖埋我落水又衰，啱唔啱啊？或者？你話有鐵鬥，屌你老尾，到時唔係鐵鬥，膠鬥，真係閪咗。嗰陣時點啊？俾人屈錢，或者係你做咧？我寧願問咗你，喂邊度有好嘢食，邊度有好嘢食，我自己去。我係咁噶，我永遠唔會話同人哋去呢啲即係玩啲乜啊，玩啲乜都唔會啊，唔會、啊。你見我係一個咁嘅人，好獨立嘅。 做咩值得回顧下咧？今年 仲有咩值得回顧下就係冇啦，阿寶寶龍就。寶寶龍冇啊，寶寶龍冇乜值得回顧啊，寶寶龍就送一隻勞力士俾我啦， 賺曬嗰只， 唔係送一隻碟絲俾我， 碟絲啊， 係啊，咁啊，寶 寶龍有冇得碟 V 啊？佢有冇？ 碟 V 佢有碟 V 都冇咩嘢睇，大波啲咯，佢係。 大波你同都係睇。 唔係佢肥咧，少少肥咁啊，唔好睇。 你 cop 咗佢咯，你睇嘅時候就係睇中間嗰次得唔得啊？ 咁又不如 cop 個屎忽，都冇乜值得大事回顧啦，寶寶龍。 大家得閒有咩回顧啊？寫上嚟啦，我哋而家人大咗，剩翻嘅都只係回憶啊。 同埋多啲享受下生命啦。我哋今集談疲勞，好多人回應啊。 係咩？ 係啊。 喂，有啲咩回應講下咧？ 好多人都覺得個生命裏邊真係做付出好多，去享受生命嘅時日好短。我哋人大咗好 低，即係證明我哋聽嘅通常都係低下層嘅觀眾。窮人先會係咁噶。 啊，咁啊係喎。 你有錢係只會享受得多，做啊做少少嘅。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屌你老味真係，等一等公子啫嘛。嗱，我哋嚟到呢條村，等公子就住喺呢度。我問等公子點解翻工，你知唔知等公子講咗一句説話係咩啊？ 咩？ 悶。你谂下，一个有钱人话俾你听闷到要翻工，几卵惨啊！我哋屌你老尾，因为要翻工所以闷，人哋因为闷所以要翻工，个层次已经唔同啦。 唔怪你嘅， 人哋享受生活几卵开心啊！屌你老尾，阿细泽等公子个仔十几岁啫，我真系好羡慕一样嘢。佢嗰日同我講，佢話問我有冇年卡佛卡，啱啱過咗期。咁因為我十二月生日，佢就十月問我，我就十二月頭我已經過咗期，因為我十二月頭生日嘅，張卡係佢送俾我嘅。咁就啱啱過咗期，所以就冇折頭。咁我就喂咩事啊？冇帶個仔去買衫啫，我嚇帶個仔去年卡佛買衫。 我恨一恨我老豆带我年今日买衫好耐噶啦，但我发觉原来钻石山冇一间铺头，居然系写住年嘉文嘅，系得尖沙咀、中环、铜锣湾有嘅啫。我屌佢老味，我话你带个仔去边买衫年嘉文啊？你会唔会带个仔年嘉文买衫啊？ 第一我冇仔生啦， 自己都未去买啦，屌你！真系，哇！我听捻完真系屌你老味，只耳仔真系打捻咗就塌，屌你老味！带个仔去边买衫年嘉文？屌你老味，换季年嘉文换，我都冇钱换。 好啦 好啦，系咁啦，拜拜。拜拜。